而家翻嚟《望向编辑部》第二节。 喂 ，hello， 诶、hey, ，Tony 你好 ，hello， 大家好。讲到边度？ 吓、啊，就咁讲下啲 加拿大 啲美啊，加拿大啊，美加嗰啲，即系啲传媒点俾人买通啊，啲政客点俾人搞啊，咁啦嘅事啫。 哦，要啊！呢啲嘢其实香港人、啊、香港人好少知道呢啲嘢嘅，就算知咧。即係就算有報咧，篇幅都好細嘅。 我依家都想問一下家產咧，即係如果啲人成日話移民喺加拿大啦，咁如果華人移民喺加拿大，仲有冇著？係咪有著數咧？即係咁多呢啲，佢哋插曬旗，即係從經濟上啊，即係唔好民生上先，咁係咪都容易啲去嗰度揾到食？只要肯親共 嘅。其實冇話親共揾到食嘅，你點講啊？我有个朋友去做银行，讲过佢嗰班人要插旗，暗地里插旗，已经其实十年前已经开始插啦。啊，啲有钱佬过嚟买地买成十年前已经开始，而家依一水分分钟系最后一水噶啦，因为阿习老大要打人啊嘛，要阻外汇，所以其实都已经系滞咗好多。咁，但系即系你话你普通人过嚟揾加拿大系个咁嘅社会，你揾食容易发达啦， 系 因为个 同埋你通常见到嗰啲移咗民去加拿大啲咧，反而更加爱国噶嘛，见佢哋揈晒旗仔啊， 系好 welcome 晒， 系啊， 即系呢个现象都几古怪。 有好多时候系佢其实系嘅， 你谂住逃避大陆先至嚟加拿大嘅啫，系咪先？你嚟都有咁爱国嘅？ 佢哋系咁， 呢类人系点样嘅？其实 好多人都系咁，即系佢哋认为，即系好似香港人咁样，有啲人好似我自己本身，我过嚟然后好爱香港嘅咁讲，佢哋就系话我过到嚟，但我仍然好爱国嘅。我曾经同个大陆人啦，大陆嘅同事讲过两句话，共产党唔好点点，佢哋就话，要时间噶嘛，佢系其一啦，其二就话，共产党唔好，冇共产党冇新中国啦，佢哋系咁讲嘅，佢哋嘅逻辑就系我出嚟系为咗更嗱，为咗乜更美好嘅生活，做人话更美好嘅生活啊，咁觉加拿大系好嘅啊，但系咧。你哋都唔好话我哋嘅祖国唔好，呢啲都系为势所逼嘅啫。中国大陆咧，系我好彩嚟吓，咁我到时候我咪可以贡献翻国家咯。以前孙中山地都系咁啦，即系佢哋嗰个谂法都系咁样，即系离开祖国系逼不得已嘅啫。我有机会离开，咁我咪出嚟咯。 系啊，因为听嘉泰咁讲咧，会谂起刘梦红咯，谂起刘梦红咯。回音添， 系啦，而家有回音。唔系，即系咧，你譬如有啲就算外逃亡咗去外地嗰啲咧，佢哋喺外国一做起生意上嚟，佢都会谂条计搭翻大陆，就系、是、嗱，我而家喺外国都有路噶，我可以为国家发挥影响力噶，乜乜乜。咁调翻转头啦，你大陆佢多条线，咁冇问题噶，咁你横行走咗啦，但系咧。佢你话帮佢勾翻第啲条线翻嚟，或者嗱，我可以收买边啲国会议员，边啲区边啲地方嘅议员，或者边啲政治组织。林鸿一样啫嘛，就头先你讲啦，佢喺香港收购咗保钓船，我可以控制到喎，咁上面咪捞翻个政协翻嚟做咯。 同埋我识得啲喺外国回流翻大陆再做啲俗称叫海归派嘅呢啲咧。佢哋呢啲咧，即系虽然佢哋喺民主国家度读书啊、长大啲咁样啦，佢哋翻到去咧都系冇民主呢个概念噶，都系继续一齐压榨呢啲小市民啊嗰啲咁样嘅啫。 系啊，佢哋咧就嗱，我识有个佢哋满口都会话嘅，佢哋咁谂，佢哋喺度见过民主，于是咧就话民主假嘢嚟噶嘛，啲人都系咁样玩噶啦，不过另一套嘅呃人嘅嘢嚟嘅啫嘛，佢哋嘅脑系咁样谂嘢噶。咁而我又举个例啊，唔好净系讲中国人啦。依度系咁噶，譬如话有啲犹太人啊，神地好传统话大黑帽嗰啲，咁啊喺度就生啊落地生根生咗啲仔女咧，咁等佢年纪大啲咧，就话我哋带佢翻以色列度住咯。咁即系佢哋全部都人有双重国籍。咁啲人话喂，大佬，你叫佢翻以色列度住，嗰度 即系叫佢哋跟翻犹太人嘅传统咁生活，咁叫话喂，咁唔啱噶喎，你嚟到加拿大咁样，佢哋就话依啲系为佢好嘅。而另外有一单嘢咧，就系、是、几年前就试过话黎巴嫩打仗啊嘛，咁原来咧有好多黎巴嫩人移民咗嚟加拿大，佢哋咧就喺黎巴嫩就有大笔嘅投资。就开度假村啊，带埋啲仔女翻去住，点知一话打仗咧，佢哋就话要着草翻过嚟，但系就搵唔到飞机，要加拿大政府咧出一只邮轮接翻佢哋翻过嚟。咁呢件事亦都惹嚟好大争议，因为使咗差唔多几百万去搵只邮轮去接翻佢哋翻嚟。咁即系我觉得呢个心态系同中国人系一样嘅，即、就、系、是、我哋移民咗过嚟。但我哋豪根仍然喺中国嘅，我哋移民过嚟系生活苦逼不得已搵更加好嘅生活，但我哋嘅根仲喺中国嘅，咁咯，好多人系咁谂。 咁相对嚟讲，中国人就强大好多啦，咁大个国家撑住，系咪先？你有人有多13亿人，你比以色列人哋咁细，小国寡民，咁梗系要有啲手段噶啦。咁如果中国又系咁样做法，咁其实个所以佢就影响到好多唔同国家嘅话事，就咁解。 唔系，因为中国人咧，而家大量咁样向外发展嘅，真系，尤其是20多年咧，一个全世界印银纸，跟住大陆嘅狂印，佢而家搞紧一带一路都系咁样啫嘛，向外扩充啫嘛，即系佢将佢本国里面多余嘅劳动力、多余嘅产能同埋嗰啲库存。就向外輸出咯，譬如高鐵，咁佢咧就喺譬如你坦桑尼亞起高鐵，或者你喺非洲咧，或者喺亞洲喺巴基斯坦起高鐵，佢就唔係請你巴基斯坦當地人噶嘛，佢咧就係、是、將中國人一飛機就運去嗰度做嘢，跟住就喺嗰度落地生根，喺嗰度慢慢滲透。而家等於咧全世界都不斷向外滲透出去嘅，咁你咧就解決咗國內嘅勞動力，解決咗國內嘅庫存。咁佢生意一样做大，咁你入账咧，全世界变咗生意，全世界噶啦嘛。咁你嗰啲公司入账全部赚钱噶，变咗你经济一路佢一路系咁顶住咧。老实讲啊，短期内睇唔到有咩问题，但系最大问题咧就系渗透全世界。你喺欧美好，你喺第三世界，佢每个国家都有中国人嘅影响力， 同埋间接可以解决到佢种产能过剩嗰个问题。即系可能你哋几位喺外地唔好觉啦，即系你等于好似我哋香港人睇平时可能鸭寮街见到啲咩尿袋啊，即系我哋手机插电嘅尿袋，你见系越卖越平啊嘛。咁 系啊，好平 啊。系啊，咁你即系你就系产能过剩，所以越嚟越平啊嘛。即系如果你拓展到一带一路呢啲咁样，你将啲中国人去到唔同嘅地方，喂，你自然可能将呢啲产能过剩嘅嘢就会带到去嗰啲一带一路嘅地方度咯。 系啊，嗱，你譬如 iPhone 咧，嗱，因为我有朋友做嗰啲即系 iPhone 代工嘅，咁佢咧另外生产啲咧就。似 iPhone 嗰啲手機，咁咧就香港，即係你香港人唔會買嗰啲手機噶嘛。咁但係咧，佢非洲人就會買呢啲手機，因為咧佢同 iPhone 嘅差唔多個功能差唔多，但係每部係800蚊至1000蚊。咁變咗你第三世界咪好多人買呢啲手機咯。咁佢一個發展落去，你華為可能嚟緊大陸嗰啲手機廠就會取代 iPhone 噶啦，過多幾年。 你講起華為咧，佢哋喺非洲已經插旗已經插咗10多年。譬如好似肯亚啦，佢2007年就已经同佢哋铺成个网络啊，咁啊 99% 佢哋喺当地个市场，即系绝对垄断嘅地，系啊， 系啊，咁华为本身系军工企业嚟噶嘛， 佢仲系一个私人企业咧，即系佢 唔系佢系 军 工，佢系私人企业，因为咧佢系北直属解放军嘅华为，根本咧就系一个解放军嘅企业嚟嘅。一个中兴又系啊，华为全部都系解放军企业嚟嘅，中兴就有上市啦，系嘛？咁华为冇噶嘛？咁你喺成个非洲，基本上佢渗透晒噶啦， 佢食晒噶啦， 系啊！即系嚟紧嗰个中国嗰个影响力，其实真系好可怕。即系佢而家不断咧向外洗钱，而且以前咧就纯粹系面子工程嚟嘅啫。即系坦白讲啊，咁多年以嚟以前，譬如你系讲紧大饥荒嘅时候。嗰啲粮食一船运去纳米比亚，但系咧而家唔同啊，而家佢做啲嘢真系有实效嘅，唔系净系纯粹面子工程，唔系去买非洲嗰啲人嚟歌颂你，佢系真正实际系经济侵略。 又唔可以讲侵略嘅，即系我就睇到一样嘢，就系佢哋喺譬如啲太平洋嗰啲岛国咧，咁佢又无偿帮佢哋起好多路，即系嗰啲佢带埋工程队啊，当然有用，即系有用本地工人啦、啊。咁但系佢哋系即系点样讲咧？佢哋系 上层嗰啲全部都系华人啦、 啊，要买影响力啊！佢哋要喺全世界买影响力，即系佢系不断压缩台湾嗰啲生存空间，即系 呢个直情啦。 同埋佢系会 target 一啲，譬如同台湾有邦交嗰啲地方，嚟特别不断掟钱，掟到转态为止。咁啊，台湾其实就 系、哦、啊，巴拿马你建交成八年噶啦，都断交系嘛？ 顶唔顺啊！啲钱太多啦吓。 冇噶，其实全部即系我最初移民嘅时候咧，即系我去嗰啲地方嗰啲华社咧，就通常咧。有七成咧都系国民党嘅，咁有三成 嗰阵时 系就亲台湾，有三成咧就亲中共，但系 而家九一 九 跌翻转头九一咧， 九都系撑中共，剩翻嗰啲好少啊，剩翻嗰啲好少啊，因为 冇办法嘅，而家 因为钱啊嘛，国民党佢边有钱掉出嚟啫。好现实嘅呢个世界就系你如果要维系一个社团或者维系一个组织，你系要钱。咁共产党掉咁多钱出嚟，咁咪买晒咯，全部转晒会。其实香港都系咁嘅，香港嗰啲组织，而家都就算以前系国民党嗰啲，都转咗共产党，好多转咗装啦。啊，冇办法。 最明显嘅组织叫14K 啦，14K 本身就系国民党嘅特务机构嚟噶嘛。 系啊， 宝华路十四号噶嘛，就系广州宝华路十四号，所以叫14K，K 系国民党啊，国民党啊嘛 ，K 啊嘛，而家14K 已经系跟住共产党，系嘛？咁仲有新义安咧，新义安本身个头就系中统特务嚟噶嘛，系嘛？中统定系，总之都系特务啦， 都系 嗰、那个。国民党特务啦，跟嗰阵时好似跟有冇跟过嗰、那个时间成咩？总之就系向前就系、是、 大粒 上好似系大粒，好似跟过大粒嘅。咁而家向家全部姓共噶啦，系嘛？ 向家向 你谂下，连国民党都归共啦。 啊，系呢个都冇得讲，连国民党你睇下台湾系嘛？嗰啲101啦，嗰啲地方全部挂晒呢个五星旗。啊，跟住嗰啲黑社会，其实唔好香港啊，连台湾嘅黑社会都投晒共，系嘛？白狼嗰啲唔系黑社会啊，台湾嘅黑社会投咗共啊， 搵唔到食啊嘛！如果即系你跟台湾嘅话，即系个问题就喺呢度咯。咁啊， 系啊， 共产党又抌好多钱出嚟养呢啲人啊嘛，即系佢就唔系养呢啲人，佢俾生意嗰啲人做， 系啊，俾利益佢咯，即系香港黑社会佢咪喺东莞俾你喺嗰度搞搞色情事业咯，咁个个喺上面发达嘅嗰啲黑社会，佢都唔搞其他嘢啦，已经一统晒所有黑社会咯，而家变咗佢哋嘅阿公就系共产党，系嘛？ 商界嘅代表咪就系董建华投共嚟讲，佢阿爸嗰阵时系逃避共产党而嚟香港噶嘛，咁而家董建华就投向咗中共，佢连佢个 logo 都改埋噶。 你嚴格嚟講咧，就冇得咁講，因為做生意嘅人咧就係唔理嗰個皇帝係邊個啊嘛。佢總之邊個可以帶到俾佢利益咧，就嗰個政治傾向就係跟邊個。其實你好 難講。董建華咧，佢因為點解要投共咧？就係、是、因為82年佢做生意就失敗，咁咧成個東方可能真要破產，就邊個出手幫佢咧？佢本來向長。英国求救嘅，但系台湾都唔得噶嘛。啊，咁佢咧就唯有咧，嗰阵时中共见到咁样，就透过霍英东就借钱俾佢周转，就帮佢搞翻掂嘅。如果当时唔系中共扶佢咧，就董建华就破咗产噶啦。咁因为咧，共产党都睇中咗佢个人物关系，佢喺美国，佢因为佢航运走。全世界噶嘛，歐洲、美國佢都有關係。當時佢講到同董建華同外國關係好好噶嘛，咁就係靠依個關係咯。係、這、啊、個，佢就靠依樣嘢，就覺得乜奇貨可居嘛。你董建華值得投資嘛，咪投資喺佢身上咯。 咁果然佢都报下国家啦，啊，将香港卖俾大陆啦，系嘛，成个香港， 再送多个689俾你， 系送多689，而家林郑唔知系咪佢嘅啦， 佢拥抱个林郑，唔知算唔算系咧？唔知算唔算系？ 林郑 其中一个做王者咯， 林郑一定系689.2.0嚟，亦都系董建华嗰条线。 我觉得佢系嘅红色版嘅曾荫权似啲啦，即系佢系熟悉内线、熟悉晒所有嘢嘅人。红色版嘅曾荫 权，曾荫权系系。其实咧，老董咧，而家你睇翻嗱，旧年我哋今年年初咧，我哋变咗好唔清晰嘅，对于成个局势。而家你睇翻习近平对于港澳事务冇话语权，港澳都系由张德江管，张德江都系江派一只，即系而家等于江派嘅掌柜代理人咁解。咁董建华从来都系江派嘅人嚟嘅，冇变过噶。佢只系曾经喺习近平身边影响习近平嘅人，但系佢从来都系江派嘅。到而家港澳事务有咩问题啊？你之前讲嗰啲啊，又话会换彭呢个而家呢个张晓明，睇嚟都冇一啲换嘅迹象都冇，系嘛？佢都会继续主管香港，即系成个香港都系由江派控制。董建华就延续成个江派嘅统治啦。看不到习近平对香港有什么话语权是吗？ 有都未顶，但是习近即是怎么说，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对香港是有一个即共同的，即是你管开你熟就给你管这坛东西，这个是香港，总之我不过在这个集期要分一杯羹，即系条锁匙都系你管， 同埋佢个立场都系一样嘅，都系对香港嘅立场咧、嗯。你总之你有港独，我就打港独，所以咧你梁振英讲咩，上面都照单全收嘅。跟住环球时报，跟住人民日报配合晒佢，完全就同之前大纪元啊嗰啲讲嘅完全唔同嘅，唔系嗰回事。上面就对香港政策系一贯嘅，所以佢炒港独议题，咁啊上面就话要打港独啦。边度有人打港独咧？你喺香港拉50个人坐监就冇港独噶啦，连港都冇人讲噶。 我觉得港独系幌子，佢目的系要清剿。佢觉得我引诱你班友啦，我要揾个借口清剿晒你所有华社本土嘅势力，由我共产党入旗。 系啦，佢同埋咧，除咗你。呢、这个叫做咧民主党、公民党啊、民协工党呢啲之外咧，所有进步派佢系要全部消灭嘅。我睇个款，因为咧佢其实咧由即系由社民联，跟住发展到人力，发展到叶普成本土派，其实就系由一班进步派演变而成。不过越嚟越激咁解，即系嗰个讲法啦，嗰、那个口号越嚟越激进咁解啫嘛。所以佢其实系要一铺过将呢班人所有人全部消灭。你见而家 DQ 晒呢班叫进步派啦，嚟紧咪逐个将你啲生存空间压缩咯。我琴日节目讲啦，你长毛一冇议员做，成个社民连瓦解噶啦，你冇粮出噶啦嘛，啲人所有社民连嘅人冇粮出噶啦，已经冇钱运作落去。种子已经自己讲到明个种子，九月份佢哋就冇办法营运啦，嗰个种子，因为冇钱再运落去啊嘛。 嗯，呢班人我。即系咁后生搞成咁，我谂佢喺香港都再冇立足之地。即系好似黄之锋嗰啲啊，童星转型，而家直情系俾人封杀添，死啦！今次真系。 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呢、這个范国威咧，我就谂紧佢好似系呢一类嗰啲咁支持本土嗰啲咧。如果佢想再参选嘅话咧，会唔会连佢呢啲都唔用佢，都要拦住埋？ 应该唔会嘅，范国威佢咁精仔，系咪先？佢走偏锋，但佢唔会走到最偏嗰个人嘅。总之就係有边个带头佢就跟㗎啦，跟队㗎啦，佢唔会做带头嗰个。范国威应该冇乜问题，最近嗰个小班唔好再阻住佢，佢当选应该唔系太大问题嘅，係咪？ 不过我諗佢都应该会继续再尝试去阻挡佢。 会继续追击佢，佢好似同佢深仇大恨。 其实范国威咧，佢嗰个好醒目噶，佢提倡啲本土咧，全部都系民生，以民生为主，即系好少去到政治立场嗰只本土嘅，即系佢纯粹系一个， 即系个窗口唔会话对住共产党嗰只嚟到。 系啦，佢嘅窗口就唔系共产党大陆人，系捍卫佢嘅社区，即系佢咧系有一个地区人士嘅本土嘅咧，就出发嘅。所以佢嗰只本土咧，我觉得上面应该都接受，都未必会佢追击佢嘅。 我同一个长辈讲，佢系大陆落嚟嘅，佢就话其实共产党有条线。你讲民生系冇问题，你一讲政治我呕死你，呢个系佢条底线。所以其实我觉得范国威应该系会冇事。反而我觉得点解长毛佢哋死，除咗话要搞死共产党之外，最重要嗰样嘢系佢哋不停咁拉布，阻住班友仔搵水。我觉得呢样嘢对佢哋眼中系最大恶极嘅行为之一。就阿老萧地计过。啊 ，Tony， 你哋都计过阻咗佢成几百亿滚水，大计 唔止几百亿啦，过千亿噶啦。 系咯， 但系而家咧，佢哋谂下啦，而家佢一个陈建波上台，即系财委会佢过得就过呢份案，而且你睇下 最 最近几个月咧，最近几个月咧，你泛民嗰班人咧系轮流甩碌嘅，几个重要法案全部都系因为泛民啲人唔出席而输俾人输一票。咁老实讲，真系令到人好失望。 好，而家第二节系咁多，下次继续。